说明， 张易之， 为唐朝定州人， 定州在今河北定县， 长得非常英俊，并且通晓音记， 与其弟张昌宗均为武后的姓臣， 宫中称为 五郎六郎。 中宗复位之后被诛杀。 故事： 从前有一位读书人，已经学有所成， 但是仍留至学校，一直无法中试， 因而就向文昌帝君祈求说， 若是考中乡试，我就载禄来祭祀还愿。 不久果然中试，他就按照所愿杀禄来酬谢。当他要继续参加礼部举办的春试时， 又杀了两头鹿来祭祀，结果还没考中人就死了。 唉，杀了那些鹿命来求自己的功名利禄，果然真的考上心能安吗？ 凡是喜欢杀生取血来祭祀还愿的人，回头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呀。 从前新安有一位读书人， 新安在今洛阳之西， 他到黄山去读书，经常喜欢捕捉猕猴来烹食。 后来他的妻子生产时难产，极为痛苦，竟然生下了一只猕猴。 从前滁州有一位屠夫， 滁州在今天的安徽境内， 每次杀牛的时候都叫他的儿子， 你在旁边要仔细的看爹是如何的操刀宰杀， 想以此传为家业。 有一天屠夫正在睡觉，儿子以为是牛，就拿屠刀将他宰杀，而且还砍断了他的头。 众人很惊讶地问他原因，儿子说， 我看到的是头牛而不是父亲，父亲平时教我杀牛，现今看到牛在睡觉，我只是试试手法而已。 镇江的华回子有一次父子两人一起杀牛，他忽然扑倒在地做牛鸣， 后来卧病在床一个多月，额头上长出两只肉角，长约一寸多。当他要死的时候，旁人都闻到牛尸的臭味。 从前镇江毛慧有一天忽然暴毙，民官告诉他说， 你父亲爱吃牛肉，罪恶已经很深重，应受地狱百千种刑罚的苦报，你的寿命尚未终了，所以先受责罚。 于是就挖他的两眼， 并且用铁鞭打他几十下才放行。 将要离开的时候，民官说， 你今生并无大恶，阳寿还有21年，但是你的父亲罪恶深重，你回去告诉他要赶快戒食牛肉，或许还稍有延命的希望。你若能更进一步的劝他人勿吃牛肉，应当就会增长寿命。 当他醒过来时，两眼剧痛，双腿都肿了， 于是就戒食牛肉，并且将此事转述来劝人。 从前在吴郡的县府内有一位司礼， 吴郡在今江苏的东南，司礼就是长礼宋玉的官员， 忽然暴毙又醒了过来，急忙地请太守和同事前来，就在床上叩头说， 我到了阴府，就向阎王哀求延寿，阎王限我3日之内要劝戒1000人不吃牛肉才可以继续活下去，现在恳请诸公替我全面的劝导百姓勿吃牛肉啊。 众人以为 他病昏了在乱说话呀， 所以就假装答应他。过了3天，司礼又死了。 这时候众人才害怕起来，共守不吃牛肉的戒律， 并且又准备了一本簿册，将受劝戒人的姓名写在上面， 一天就有数千人，随即就向上天焚烧了这本名册。 忽然有人来报称， 司礼已经复活了。 众人前往问他，他回答说， 我的灵魂又被宁府的使者勾摄去，主官非常生气地责骂我，忽然 有一位神明拿了一本簿册来，说是借食牛肉者的姓名。主官打开了一看，非常高兴的就说： 你不但可以回阳，而且可以延寿72年，太守和众人都会得到无量的福报。 管事人年少的时候，有一年在元旦的五更天遇到了几个鬼族，他很生气地斥问，鬼族说： 我们是异鬼，现在正到人间来传播瘟疫。 管事人说： 那我家会不会得到瘟疫呢？ 鬼族说： 你家不吃牛肉，所以没有。 说明 管事人， 宋朝龙泉人， 龙泉在今天的浙江境内， 西宁郡市，为建昌军知府，在职期间颇有善政， 后为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 故事： 从前有一位宅姐，50岁还没儿子， 于是非常虔诚地向观世音菩萨祈祷，妻子才有了身孕。 有一天晚上，他梦见 观音大士送来一个儿子，妻子正要去抱的时候，突然有一头牛阻隔，所以无法抱得。 后来生下儿子，却没办法养活。宅杰说： 我很喜欢吃牛肉，所以才有这个报应吧。 于是全家发誓： 我们都不吃牛肉了。 终于得到了好的梦兆，太太已经抱到小孩了， 于是得以生子，并且长大成人。 明朝有一位徐氏， 是苏州府常熟人， 他居心仁慈，不杀生，尤其厌恶人家杀牛，他当官所到之处必定加以严禁。 后来在神宗万历初年，官当到南京工部尚书。 从前余姚有一位故屠户， 余姚在今浙江绍兴的东方， 正要宰杀一头牛的时候， 小牛趁着没人，偷偷以口衔刀藏在灰烬中。 当顾某寻获屠刀时，知道 哦，是被这小牛衔走了， 就非常的生气，说： 哼，我想要一起杀掉他们。 有一位封君石泉老先生知道了， 就给顾某数担的谷粮，才使他们免于被杀。 这一年，石老先生的公子参加考试就高中， 官当到了大中丞。 说明 封君， 旧时子孙贵显，他的祖父或父亲受有恩典的， 称为封君。 中丞， 即御史中丞的简称，其主要职掌为监察执法， 掌管兰台所藏图书、秘书、文书的档案。